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尹梦琪，一个坚持绿色出行的上班族。我今天为大家诵读的是一首来自网络的小诗。城市里的树站在街头，承受飞尘以及浊气的清零，树的本质逐渐更改，飘落的叶，那些游离的魂无法找到回归的路径。残冬莅临，伸向苍穹的枝桠嶙峋，企图抓住季节的温和。一夜的风雨，紧握生命的根系，在泥土里深入前行，苦苦追寻森林的踪迹。城市里的树，一面自然的旗帜逐渐撤退，一声鸟鸣划破都市的烦躁，鸟儿的叫声从巢穴坠落，在孤单和灭亡中更加遥远。烟筒里的黑雾冉冉升起，天空的湛蓝不再呈现，生命的河水冬日里一再沉重，鸟儿在四处追寻落巢的森林。这些民间的歌手，一些亘古不变的歌谣，黑夜里城市的梦乡，你不懈的激荡，灵魂不得安定。轻轻地打开地球画册，山山水水都会在问我，你想给未来的地球留下什么？是留下一棵树，还是留下一朵花？是留下一个生命的夏天，还是留下一片永恒的绿洲？我们说给未来留下一个更美的地球和一首绿色和平的歌。我是尹梦琪，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个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啊，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档为您直播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直接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上菜的导演啊，赵雪莲赵导，错错，欢迎错错。哎呀， 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为了暖暖场，咱们可以先聊点旁的啊。 好呀， 那个你吐槽的那个107联想的稿子都已经联想完了吧？ 一百个点，没到 100个点啊。 我这还差最后一期，还差8个点就完事儿了。 人家都演完了吗？不是？ 那我得看完了才能。 人家演完了，他没吐 啊， 他没吐完。 不是。我昨天看完了。 哦，看完了。 昨天看完了。 就是他要吐的比较多。 明白明白。得先吃才能吐啊。 对啊， 这倒是可 能。胃里空吐不出来。 吐的同时不是也得找一些资料吗？ 哎， 不是说说吐就能吐得出来的。 没错没错。 那你接档看一看如懿传吧。 我看了。 哦，也看了。 啊，也看了。 有什么值得吐的吗？ 有好多呢。 好，可以接着吐 啊，接着吐。接着吐。等我先吃2天的。 哎呀，先攒。 哎呦我。 来，再说说上菜。哎，像你现在老吃素的呀，老吃主食啊，你们那节目里头有肉吧？ 当然有了。 啊，那就好。 我们节目是为广大观众服务的，不是为某个群体服务的。 哎，真的，那天我打车的时候还跟司机一块聊天，后来人家有一个理论，人说，哎呀，你看人拍出来的那个菜多漂亮啊。我说是这样啊，哥，人家拍的时候一定是拿那个反光板啊，什么柔光板呀，包括后期做的时候，哎，一提色你就觉得特漂亮。我说不一定好吃。好，今天正好上节目的时候让赵导说说，真的吗？ 真的要说吗？就是 好吃吗？ 这算行业秘密吗？其实我们拍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好吃的，但是有一些状况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不会被同行那个吐槽吧。就有的时候是我们为了让它好看，它不一定是熟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吧，你做熟了它就趴了，它不那么支棱着，不支棱着就不清新，就没精神。我们为了让那菜精神的，可能有的时候做的是半熟的，然后呢可能那就我们就不吃了呗。 所以每次比如说小胖人去录像的时候，哇，就做那个好吃死了，就那种表情，当时我就说演， 哎，但是，啊，不，这哥是这样 啊， 那个，因为这个我也跟他们拍嘛， 嗯， 我就记得有一次拍那个麻豆腐，哇，一看那麻豆腐这么漂亮，赶紧就上去吃一口，但是用他们拍摄用的，没炒熟呢。然后但是你得吃过他那炒熟的你再去说。 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这是分开拍的。 对对。 就是我们拍那个定妆照，拍那个好看的，就是一看特诱人的时候，我们单拍，打上光呀，就是布上各种就特讲究的那个。 那我就明白。 对，然后呢那个嘉宾吃的时候是单做的。 明白明白。那跟拍戏还真不太一样，因为拍戏它是按照就是哈，就是比如说你一共有100场戏，你就把你这100场戏都拍完了，有可能比如说 好了，你倒数第二场戏是哭戏，哇，哭一天，眼睛哭得跟桃子似的。最后一场杀青戏是一个欢天喜地的戏，哇，又紧接着特开心。 但是我们有那种情况，我们原来是主题式的拍片，我们在美丽图的时候，我们这一期就是比如京城涮肉，我们真心要吃好一天，吃好几家涮肉。 你是跟他们吃过，特别痛苦。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拍上菜那个烤鸭那集的时候，那个你看我拍了得有一两个月，因为镜头特别讲究。然后那个我每天一回家，就天天就是老远就闻到我身上一股果木烤鸭味儿，就真的是跟炉子里刚出来似的。后来我就一口也吃不下去了，就是我全身由里到外散发着烤鸭的香气。 我们把这个都叫工伤 啊，对， 是是是。 但是像你们俩身材保持的不错，我就很担心像小胖。拍了这么多期，身材 绝对完，我告诉你，真的。 别担心，我们不给你吃熟的。 哇、哦，天哪！好了，我们说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因为我们一直在循着地铁线路，咱们之前比如说像二号线啊、一号线啊，这都循过， 对、 包括环路啊，都走过、今天我们说的这趟线，六号线，反正我是老坐六号线 啊、六号线，六号线这。跟我那个也特别 也搭 也搭，因为我小时候都住在六号线西段 哦 啊，因为我们家从 小时候， 但是你小时候没有六号线， 就是那一片住了得十好几年呢， 就是平安大街是吧、 哦？不是平安大街，先是住 鹿城 百万庄， 鹿城 百万庄西三环、这不都是六号线附近吗？就花园桥那边吗？ 西三环相对远一点 啊，对，然后在那个什么。西二环外百万庄等等的、你看这不正好都是西段吗？ 是是是 啊，那这正经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好 有感情、 熟悉的地方、正好也是熟悉的线路， 是 六号线。 哎，而且这一次呢，咱们是从西往东顺，对吧？西边咱们说的少，这一次正好聊这六号线，咱们把这西边顺着这六号线，咱们、这个琢磨一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而且人家现在要开通了之后，我不知道现在开通了没有啊？ 开了， 什么？你说 最后一站 好像没，你说全线吗？ 对，还没有全线开。 啊、对, 对对， 就是有的站现在还没有开，但其实站已经开了， 只是暂时的嘛。 对，未来都要开。 对，但是他12年到15年，就是15年基本上全 OK 了。 对对对， 基本上，但是可能。某一些比如说东部的某一些站点儿还没有开、但是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 我对六号线的印象就从它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俩印象，一个是空调特别冷，我每次坐完六号线我自己带一件外套，然后更有意思，我一坐六号线看有一个阿姨一上那地铁，从包里拿出一条裤子，然后套了一条裤子，就我觉得六号线特别冷。然后第二个那个印象就是寒暑假就不能坐六号线， 为什么呀？ 全是旅游线， 旅游线路、 你就旅了 后海，什么 北海南锣， 对，全是在这条线上。 还真是， 尤其你想从南锣的那地儿一下来，一拐弯一抹头就进南锣鼓巷， 对对对、 很方便、 然后跟那个六号线基本上平行的有一条公交线，地上交通111，我觉得这车也是特别神，因为我每天如果不开车要上班就要坐这趟车，就是如果你要么你就特别早，特别早的话，你就是跟那个遛弯的那个遛早的大爷大妈在一趟车上，你也顶多是就站得直一点。如果你过了这9点钟，旅行团一上来，你知道现在旅行团都不包大巴车了， 对对对， 都坐公交车了。都坐公交车了，我真是今年发现这个现象。你要是过了9点钟，赶上旅行团一上来，我连站的地儿都没有。我有一回就是一条腿站着，就脸就真的是贴在那门上。然后我下车的时候，我那包都差点没下来。 不错了，亲，等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我给你讲讲我坐八通线。哎呦，我给小胖讲过， 八通线现在都不算什么了啊！ 你 知道现在目前最堵的、亚洲最堵的两条线。 啊，不是堵吧？ 是 人 多， 人多 啊！ 你知道是哪儿吗、 啊？ 其中有一条是咱们中国的， 啊、 北京的 啊； 有一条是日本的 啊， 就是四号线，门家那条线。哎呦，我的天！一天只要它营运期间，就没有人少过的。 你说南半段吧？ 不是， 北 半段 我觉得还行，因为北边我去坐四号线去颐和园还行。 好, 好, 好吧，今天反正咱们聊的是六号线 啊，咱们从这个西边海淀五路居一直聊到鹿城，因为这条线也特别长，可能咱们得分几期说。 对对对， 来吧，咱直奔主题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块互动的话，您恰巧也住这六号线附近的话，或者在那边工作呀啊，经常在那边寻吃的，也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第一站海淀五路居 啊。第一站就五路居了， 对， 那你想 几站呀？ 你想哪站呢？直接甩了总站。 好，那个我觉得那块吧，就是我也是有日子没去了，也是就是以前去过，有一个火锅店 啊， 我记住它是因为它的名字特别好玩，它叫那个地瓜老火锅，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是地瓜老火锅。就重庆地瓜老火锅，以为他们家有很多重庆的地瓜呢。 哦， 后来好像听人说那是地瓜老火锅， 哦， 是这么断句的。它就是一个 就是地名吗？还是一个俗称？ 也 估计是一俗称， 是一俗称。可能，哦，他可能想说自己特接地气，可能是那感觉， 哦，类似于杨大爷涮肉一样。 哎，差不多那意思。反正他们家呢，就是人气真的挺旺的。 嗯， 然后那个喜欢去就吃那个就是鲜鸭血的和那个鸭肠的，我觉得可以去他们家。 哦， 感觉就是每桌都有点的， 嗯， 而且就是吃完以后就身上真的就哎。吃完这也可以坐六号线，就不怕挤，人都有味儿，躲又远点吃完就坐车。 万一人家爱闻这味儿呢？本来不挤，全都凑过来闻。哎呀，这哪哪的味儿，啊？ 那也挺好的，给别人留出了空间。 哎呦，真是为人民服务 的好孩子。都来挤我 还 没有关系。 哦， 一看见赵导，都从书包里把面包拿出来， 借这味儿是吧？ 这也不错。 好，哎，这是一个地瓜老， 嗯， 这个涮锅， 重庆火锅， 重庆火锅， 对， 好，还有别的吗？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店了。 好，就可以往西四环里头了。 哎呦我的天，来，博士呢？ 这边不熟，还没到我那个什么最熟的那段呢。 那块那个慈寿寺那块还有一个吃驴火的地儿。 嗯 啊，他的那个就他家驴火呢，就是我应该是拍过的，我们见过的啊，就相对比较豪华版的驴火店。 哦，利顺， 利顺桥， 利顺桥， 不是那个 利 桥顺， 利桥顺， 利桥顺，嗯，那个驴火酒楼 很有名。 然后对他那个驴火，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那火烧， 嗯， 他那火烧他的就算糖做吧，他现烙，然后呢。就是我们一般就去吃一个驴火，那驴火挺大的呢， 嗯， 就我这饭量，我觉得一个就反正我能吃饱，哎，然后再吃一个小米粥， 嗯， 然后呢，他那咸菜是免费的，咸菜不要钱，然后也不是特别咸， 嗯， 然后那个，但是有一些那个男生可能更爱吃他那叫什么紫云盖叫什么， 嗯， 就相当于那个什么驴的那个五花那一块， 啊， 还是什么，反正 紫盖嘛， 啊，紫盖就是也不像五花，就是肋骨条，反正一头驴好像出不了多少， 就是有肥有瘦的，然后还那个瘦特嫩，肥的不是特别多，然后那就叫紫盖嘛， 嗯， 对，反正就 砂锅居不是有炸紫盖嘛， 对，那个我没吃过啊，就是我就吃过他们家驴火，就是还真是挺不错的， 嗯， 然后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很多的菜，就好多传统的菜，比如拿鸡肉做的，拿其他的肉做，他都换成驴肉， 嗯， 就是反正挺有意思的一个店， 嗯， 特别适合男生聚会喝个小酒什么的， 特好吃，特好吃，尤其是请这些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大哥们去那儿吃， 嗯， 喝点小酒，他们吃的特开心， 嗯， 因为好像在他们年轻的一段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吃驴肉，驴肉馆子到处都是，吃什么驴板肠、驴五件什么的， 对，还有什么炒焖子，都是这种店里卖的， 哎，对， 嗯，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整个做的，我吃过大概几个菜啊，三四个吧，三四个要多，得四五个，全部都是肉的。我没吃过他们家不要钱的咸菜啊，没那么像你似的，你们去驴肉馆子还吃咸菜，这烧饼，首先烧饼特别好。 哎，我就觉得他这火烧特好吃， 哎，火烧特别好，因为是现烙的， 嗯， 特别脆， 嗯，香香的， 而且他们家料给的相对还算是足。 嗯， 不是说特别冒的那种啊，倒没有，倒是特别足，而且里边有那个汁水，他又在临时给你往里加的时候，他会在那个肉里边加一勺肉汤。 嗯， 你在咬的时候，那个汁水，它会把那个脆皮给浸的稍微软一点，哎呀，吃起来特别棒。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吃驴火的人， 我曾经就为了驴火跑到保定。 哎，那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好滋味驴火？就是三角形的那个驴火，不有两种吗、一种是长条的，一种是拿一个饼这样包一下，包了跟一个三角形似的那个、 那个我还没吃过。那你要说就三种了，还有一种是圆的 啊。对，还有一种圆的， 对、 一种牛舌类的，一种圆的，一种这种。 对对对，包 我那个手机现在留一张照片，是2012年前后拍的，就是在那个、那个就是保定那附近，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干别的事儿去了，然后就路过一店，怎么站那么多人呀？我们以为要打架还是怎么着？就看个热，结果是排队吃驴火，然后我们那闲着也闲排一个吧，就是热闹这种从众心理，排了半天，发现那驴火跟我们平时吃的长得不一样，不是那长条的，是那就我说那大饼卷，就是包子那种。哎，我们那吃几个呀？然后我们说哟，这饼挺大的，我们先来一个吧。然后我们就一人点了一个，然后点完了以后我们就后悔了。太好吃了，然后要重新再排一轮队，排完一天跟他耽误了一下午。 有一次我是吃驴肉，真的是把我就大开眼界。去到了应该是叫奈曼奇，好像是那个一地方，应该是张家口再往外赤峰，还不到赤峰的那个地方。他们那儿的沙漠特别漂亮，而且最关键沙漠里边还有水，这个就很棒了。他们那儿有一个驴村，就整个村里全养驴，我们就去他们村长家吃的饭。村长自己开了一馆子啊，就在村长家那馆子里边吃饭。一上来给你大澡盆，我说这根本什么东西啊，驴蝎子。哇塞，我的天，我说第一次吃这种，你尝尝。我想着哟，这个会不会味儿特重啊，结果没有 没有啊， 没有没有，吃起来你会觉得有一点跟吃牛肉什么羊蝎子不太一样的味道、但是它反而没有羊的那种特别大家接受不了的味道、反而还有一股野性的味道，哎呦，很好吃，而且他们家 野性的味道能不能描述一下？ 你这儿一定要按那个效果、 就不要让他再解释了。 最关键，他们家的包子，驴肉馅的包子 啊， 对，我 很好，驴肉里边肥肉很少很少， 对对对， 但是他们就把所有的肥肉全部放在那个包子馅里边，哎呦，绝了！一咬流汤啊，好吃极了。那个时候真的大开眼界，这个没见过。在北京从来没有这么吃过。好的， 驴的全身都是宝啊。 哎呀，对，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嘛，对不对？来，我们先沉浸一下啊，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顺着六号线我们找好吃的。大家想要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我们接着顺着六号线啊，一块儿来寻找美食。看来第一站大家想说的不多，第二站呢，慈寿寺。 刚说的就是慈寿寺。 我刚说了。我跟你说明明绝对没坐过地铁。首先他上次说地铁2块钱。 亲，他是比较专一的， 我只坐四号线。 只坐四号线，那也应该知道地铁已经3块钱了呀。 哦，是，我都刷手机进去，我哪知道多少钱、 不是他掏钱呗？ 对啊， 哎呀， 他们家有管家，大管是吧？ 慈寿寺要过吗？ 啊，过 是吧？ 我就马上就来到我特别熟悉的 花园桥啊， 就是你像我原来是那个海淀实验小学的， 哦， 花安村中学的。然后我们家住那片北洼路那边、我姥姥家也住北洼路那边、你想那多熟，在那边住了10年。我小时候第一次去那个玲珑塔的时候，那是80年代，那时候还有放羊的呢。你想那多早以前、就是所以我们家经常就是习惯性要在那边吃饭。我姥姥那个前几年还住在那边。所以家里要去那边聚餐。 但是哎兄弟、就是咱家门口的这条路变化真的好大。 对， 原来没有这么宽。 就是 那原来 现在也没有羊啊。 原来都 不是 现在修的，不通公 共汽车，对，现在修的真的好漂亮。 对对， 你确定你那时候吃的馆子现在都还有啊？ 我那时候吃的馆子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但是我不推荐啊。那个你比如说北阿路上有俩我觉得可以推荐的，一个是那个如意汇丰堂。汇丰堂老字号，对吧？ 对，这是个老字号。 这个是近多少年，我们家就前两年我姥姥住在那边的时候，家里要有聚会啊，什么舅舅啊，什么舅姥爷、姨姥姥什么的，哎，就到那儿吃饭。那个正经鲁菜，老人都特别喜欢接受。而且呢，做的不错。这老字号它有几样特别拿手的。这个汇丰堂当年据说是慈禧传进宫过，而且他们家到现在保留着那个食盒、扁担什么的。那个是当年据说是进宫内廷供奉用的。 对。 而且呢鲁菜做的确实是不错。当年是因为海淀区缺乏这种这个餐饮企业。所以是从这个老宣武区支援给他们过来的。你比如说什么糟溜鱼片啊，什么九转大肠啊，这个 鱼蛋 呢， 烧烩炸尖是它比较特殊的，别很多地方都没有的，包括什么赛螃蟹等等这些卤菜，都做得非常好，鸡鸭鱼内脏，没得挑，我觉得很不错，价钱也不贵。 鱼的内脏它怎么做的？ 哥，我说的是鸡鸭鱼和内脏，是猪的内脏啊啊。 好吧 那因为过 现在维哥真的特别喜欢吃什么鱼杂啊， 对，就是内脏类的我都喜欢吃 啊。他们家做各种，就是九转大肠啊，爆三样什么都不错啊。这个而且确实是那种老味儿的，起码来说，我们家这些老人吃的觉得都比较受用。既然维哥那么喜欢内脏，我再推荐一个内脏的 特别好 啊，就是北洼路上快到南头，快到南口那块儿，那儿有一个西四老钢瓦市的那个卤煮，因为那个这我觉得我们就是原来那边这个西边吧，就是俩字儿低调，特别低调，就是都是做街坊买卖，这个特别实惠。好像是我想零几年，2001年、2002年的时候，钢瓦市那边好像有拆迁还是什么，那个老的那个店就搬走了，就落户在这个北洼路上。所以那会儿从西四钢瓦市那儿追到，也不算追，因为也很老去那边，就发现就在姥姥家门口，那就老去那个店还是不错的。反正我前几年吃的还都是跟过去我九几年在那个钢瓦市那时候吃的差不多。 哎呦，特别好啊！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疯狂冲，七金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03118569777。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 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哎，最近这北京这两天好像怎么又热回来了，什么时候能迎来降温呢？ 迎来降温应该在29号吧。那么这时候在29号的夜间，不是28号的夜间，有一股冷空气下来，那么29号会刮明显的偏北风，气温咱下到的最高气温27-28度，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那么这时候天气才会凉快起来，秋高气爽的感觉到这时候才会有。这个昨天今天这个天气都比较热，今天虽然天空云量一直比较多，但是最高气温还是上升到了32度，湿度在50%-60%，说天气比较闷热。那么今天午后啊，就是那么西部北部也出现了是热对流天气，给西部北部的山区局地也带来小阵雨，但平原地区基本上都没有降水。说这个尤其是在山区，虽然是它下着雨，但是这个雨没下透，这些地方感觉也是比较闷热。那么今天的前半夜仍然会持续这么种热的状况。因为天空云量比较多，入夜之后啊，气温下降也会慢，那么湿度比较大，风比较小，天气还会比较闷热。现在看来就是半夜前后有一个高空槽将过咱们北京，会带来一些阵雨或者雷雨天气。我看这个降水啊，总体来说都比较弱。那么报降水量的话，那么可能0到5毫米。像这种天气，咱们它有些地方会出现点小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分布极其的不均匀。那么今天这个降雨大的地方，很可能在北部地区，像这个延庆啊、怀柔、密云这些地方的局地可能，有个15到20毫米左右的这么降雨。但是北部地区的这个大部分的降水也不大，可能有个5到10毫米这么个样子。那么明天白天这个天气啊，看来还是以多云为主，天气仍然不利索。那么上午啊，有些地方还会有这种小阵雨，这个看来对大家的出行影响不大。那么明天的午后呢，到前半夜这个期间呢，那么伴随着一个冷空气的逐步过境啊，还会有一些阵雨、雷阵雨天气。那么这个也是分散性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北京看来未来这个一段时间，就是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应该是比较好了。 就天气以晴为主，气温的下降，最高气温27-28度的样子，那么天气就比较凉爽的舒适了。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周五，就是说在31号的夜间，到周六的上午，很可能有一场小到中雨的过程。那么再次看冷空气活动，它的比较强，这次冷空气的实力，所以带来一个明显的降水。那么这个预报时效比较长，还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因为有些大家要出行啊，那么也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的这个预报情况。 嗯， 对于华北地区来讲，那么就是今天夜间看来在河北的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这一带，会有明显的降雨。这个就刚才我说了半天，这个雨主要是下到北京的北边去了。这一带看来有一些大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这么一个天气。它主要影响到赤峰的以东地区。那么这个降水区啊，看来未来它进一步的向东偏南方向移动，未来它会跟这个山东半岛这一带的降水啊进一步的汇合，影响到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南部这一带。所以说今天的夜间一直到30号的夜间，那么这段时间我刚才说了这些地区，要到这些地方去旅游出行的朋友，请关注一下这带的天气。 嗯。 另外来看，就是在华东，东南沿海和华南，尤其是沿海这一带，看来未来一直到30号这一带天气都不太好，那么局部地区都会有大雨甚至暴雨。看来直到31号之后啊，那么这一带的降水啊，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是强度有所减弱。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直到31号，看来就是在上述地区，华东、华南沿海这些地方的，尤其是在海边，在这风非常大。那么今天中午我说到这个地方，所以是这个，尤其是在沿海地区，这个风非常大，所以大家要防范这个风的影响。另外就是台湾的中南部，看来未来2-3天的时间，这一带的雨都会比较大。这些雨是持续性的，它主要是受到一个低风，低压暖湿气流北上，暖湿气流北上的这么个影响，所以它影响的时间一般都是比较长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继续再连线关注。 好， 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北三环的和平西桥的西向东方向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安华桥，还有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温榆桥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北高桥。北六环的小汤山西桥的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后车要小心。再跟您说一下，北三环的和平西桥西向东，还有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温榆桥西，还有北六环的小汤山的西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这都是事故路段。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官园桥到西便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莲花桥的北向南方向，丽泽桥到六里桥的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定慧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五环的晋源桥到武警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错错雪莲。 嗨，我还在。 杨元博士。 哎，大家好。 啊，今天咱们是顺着六号线啊，一块找好吃的。 是，考拉说了，哎呀，终于说到六号线了。我们家住四季青。那也就是西边的头嘛， 是 啊，然后工作呢是在青年路， 哎呦， 大悦城就够坐一期的，确实是。 嗯， 然后再其次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问到了刚才我们的赵错错赵导曾经说到的保定的那个驴火，像 AN 宁 Z 都说了，哎，那个三角形的驴火店名叫什么呢？ 啊，那个店名叫好滋味。我刚才还专门查了一下，店还开着呢，不仅开着，而且就是开了好多连锁。他们家是， 但是连锁都没有开到北京来，是吧？ 好像我没在北京见过，就是河北吧，河北保定肯定是有的，而且那个。我刚才找着我那照片那定位，就是什么叫东风路还是东风桥，保定那儿就是那个好滋味。 嗯， 就是他那叫烙饼，烙饼卷驴肉。 好，嗯，听着就香啊， 真是。 还有更新信息的，祝总说了，卤煮店关门了。 关门了吗？ 嗯，是北洼路北口的那个。 哦，对，北口啊， 哦，那个关门了。 关门了。 一样。 我。 你看，你刚说给我介绍一个我吃下水的地儿，没了。 是，哥，别着急，我再介绍一个，还有下水， 不， 还有下水，就这附近， 是花园桥附近是吧？ 对。 好，继续 啊，就是那个我们家原来边上那个，小时候叫岭南饭店，后来改名叫广东大厦。 广东大厦吃这个吗？ 广东大厦那个它有一个兰芳园茶餐厅金钱肚。 哦， 金钱肚是这个可以吧？他们家金钱肚挺入味儿的。 那我记错了，那西单那个是什么？广州大厦。 广州大厦， 哦， 这是广东大厦。 您继续、 啊，包括肠粉， 嗯 啊，包括那个烤乳鸽，你看有金钱肚，他广东人也吃内脏。 肠粉意思就差一点， 啊，差一点。哎，金钱肚确实很入味儿， 嗯。 我前上周。我在山西吃了一回这个金钱肚， 嗯， 哎呀，那叫一个不入味儿啊， 嗯， 我就特别想念北京的这个，也不光是北京，这北京啊、上海啊、广东深圳这些地方做金钱肚那个入味儿的那种卤味儿的那种感觉，哎，好吃又有点嚼劲儿， 哎，真的。前两天，就是我们家里人跟我说，哎呀，咱们去拔草吧，就是现在在好多地方新开了某川菜的一个馆子， 嗯， 然后当然适合年轻人。然后店面装修的也还很年轻， 嗯， 然后去吃，因为东南西北都开了他的分店了， 嗯， 然后去吃了，人家打出来的招号是，招牌就是吃那个四川的相当于街巷菜， 啊 那些比如蒸菜， 嗯， 蒸菜确实还不错， 嗯， 因为其中有一个就是人家那个粉蒸肠啊，人起名都叫各种格格， 哦， 各种格格。 哦哦，这挺有意思 啊，什么羊肉格格呀， 啊， 什么排骨格格呀， 啊， 什么那个肠格格呀，什么， 哦， 蒸菜都不错 啊， 其他的一般 啊， 哦，啊，但是这肥肠还是挺好的， 是， 哎，那真是挺好。 别着急，一会儿到了平安里，我给您推荐一个您喜欢吃的内脏啊。 到得了平安里吗？今天，另外呢，索尔也跟小胖说了，说顺义里桥。国顺驴肉馆了解一下， 哎呦， 说我就在那儿点过驴蝎子， 呵， 谢谢啊，我发现啊，北京但凡野点的馆子，都是在顺义。 啊、哦，是吧？ 你发现了吗？ 顺义那边还有一个吃涮肉的也特别火 啊。 嗯，包括上次问杨大爷，杨大爷都去那儿尝过。 对，另外顺义还有一个就是吃那个，除了大鹅，还有一些大的那个人家家养的啊， 嗯， 一些飞的东西、 嗯， 人家是自己养的啊， 嗯、 不是那个就是拿枪打下来的、 嗯， 人家自己养的，有那一锅炖 啊， 有鹅，还有那个 鸽子。 鸽子， 反正就是 鸽子也有 飞禽火锅那个意思是吧？ 大雁 啊啊 啊！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呀？ 鹌鹑。 过去不比那大， 斑鸠 比那大。 这怎么煮一块？那个那么大，那这么小？ 过去 看得见吗？ 北京有一段时间吃那个特盛行，叫什么来着？就也是一个个儿挺大的一个物件 啊，飞走了。 哎，然后和那个猪蹄儿 啊 啊，和这个鸡。 嗯， 一块都是走地鸡，人家那儿地儿特大，旁边是一草莓采摘园， 嗯， 就在旁边盖了一个倍儿欧式的建筑，里边吃火锅、 嗯、 就是吃这东西， 飞禽火锅是吧？ 哎、嗯、 特别好，咱们下次说到十五号线的时候可以聊聊、嗯、 啊，是是是， 十四号啊，十五号啊、嗯，就奔新国展那边可以聊聊， 来吧， 来， 花园桥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花园桥咱们再往、 花园桥就是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一吃陕西菜的那个齐家陕菜。 嗯， 就是我因为那个特别喜欢吃凉皮儿，所以我基本上 是 不敢说吃遍了嘛，反正只要开一家我就去吃一家去。 包子， 嗯，凉皮儿， 凉皮儿、啊、 除了包子我也喜欢凉皮儿。 你想，哎，明白，你想他喜欢吃的包子是粉皮儿的， 哦， 粉条， 粉条的，哎，那个凉皮儿呢也是那类东西， 哦， 是吧？ 也是也是， 他等于吃馅儿去了。 哦、我那天问冯老师，我说冯老师，您这面点大师，您给我们做一屉那个粉条馅包子，然后冯老师想半天，那有什么好吃的？不给我做。然后我觉得那个齐家陕菜呢，本来我是奔着凉皮儿去的，但后来发现他们家那个凉面还挺好吃的，而且那个臊子面，因为我不是在陕西去过嘛，然后我觉得那个臊子面做的也相当的地道。 嗯 嗯，大碗，汤宽，面细，就是反正我觉得吃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冬天。 嗯 嗯，或者是夏天从那个六号线下来，空调冻得特别冷的时候，然后吃一碗那个热的这个臊子面，我觉得就特别养人。 嗯，好，花园桥。 嗯， 对，一会儿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就离我们这儿特别近的，就在那个 SOHO 那边 啊， 就是建外 SOHO 凉皮儿吗？ 对， 特别小的一家店。 好呀好呀， 一会儿我找着名字我告诉你。 好的好的， 特好吃。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东关吉祥不行了之后，我发现的一家比较好吃的擀面皮儿。 我跟你说，那个擀面皮儿我还发明了一个吃法，热热的烧饼，就吃肉夹馍的那个馍不加肉，切开以后加擀面皮儿，加拌好的擀面皮儿也可好吃了，或者加一半擀面皮儿，加一半那个店里拌的那个麻辣的海带丝也好吃，或者不加擀面皮儿，加菜那个海带丝和豆腐丝都拌好的，就是带点辣味儿的那个葱姜蒜拌的那个，然后加。 咱们还是加肉吧，咱们还是加肉吧， 真的一点食欲都没有，哎呦。 你看我们仨都，哎呀，那意思赶紧说完了吧。 我的天， 被嫌弃了。 好，花园桥咱们先甩过去了 啊。 如果我们漏掉了什么，大家也可以提醒一下。 嗯， 接下来白石桥南 啊，其实这白石桥南过去就是什么二里沟附近了嘛， 啊， 对吧？二里沟西口，二里沟东口， 嗯， 就这一带花白石桥，白石桥那边有那个新疆大厦。 对， 对吧？这个因为我小时候老在这个穿越于增光路到。去这个甘家口，所以那边过去有新疆村，为什么在那儿？就是因为驻京办在这附近，那新疆风味在这一片是最好的。说实在的，新疆大厦有两个馆子都不错，我觉得都可以尝尝。什么就是什么大盘鸡、烤串、酸奶等等的这些，就是新疆特色风味。 馕 啊，馕 也有， 炒那什么丁丁 炒面、 包子、 烤包子， 对、 嗯、对对对。 而且人家的烤包子还可以古法烤包子， 嗯， 就跟现在咱们在市面上很多餐馆里吃的烤包子的那个调调是不太一样的， 嗯， 吃着也挺有意思的。外酥里嫩，很有嚼头， 嗯， 挺好吃的。 所以这新疆风味，新疆大厦那俩馆子， 嗯， 要不然我再往前赶一站，说那个乌鲁木齐驻京办 可以啊， 是吧？也都是属于这个风味的。 可以、 啊，那个乌鲁木齐驻京办是哪站？ 啊，下一站车公庄西。 啊，你就连着一块儿可以说， 这咱们这都其实都是这一大片里头， 对对对， 就是新疆风味是一定要说的。 因为我就特担心你，因为六号线，因为它东南西北的口它很大嘛， 对， 我就怕你从它的那个北口出去，嚯，你就奔首体说了，那个咱们就不算 了，对，那太远 了， 对 对 对，那太远了，因为首体那边你也可以连着新疆，因为跟民族大学就比较近 啊，对，那太远了， 对， 你要介绍完六号线，跟人说了，您就从白石桥那儿一直往南走，往北走，你说得走多远啊？ 是是是，要么就他。那个白石桥南下车往东走一点儿就新疆大厦， 是 路南， 是。 然后那个车公庄西呢，您下车基本也是往东走一点儿，路南还是乌鲁木齐驻京办，就是新疆风味，我觉得来这儿吃特别地道。 因为我俩朋友在那边上班，因为设计院在那边 啊，对对对， 所以我一问他们，哎，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嗯， 永远说的是他们家那边那个。烤串儿啊， 对对对， 羊啊，烤包子呀，大盘鸡呀，都是这。 因为小时候就住这片嘛，就一直就知道这边，就主要推荐就是这个啊。还有呢，像那个门钉里啊，门钉里在那个等于是在那个二里沟那个路口，一直往南那边有一门钉里，然后海碗居增光路上。增光路上海碗居这个做老北京炸酱面最早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海碗居，跟他们那个组原来也拍过，我觉得吧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好，但是它全呀，你像那个什么那个那年跟他们拍一个羊双肠，别地儿基本就吃不着了， 对， 而且还有就是炸三角，原来都一处没恢复这东西的时候就只能吃他们家，对吧？所以。各种各样比较嘎咕的这种北京小吃找不好找的，他们家很多都有。哎，我觉得这个海碗居还是不错。 我觉得海碗居的炸酱面就唯一有一点，那我不知道他现在那个怎么样了。就当年我们和牛老师还有程程我们去拍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挺好的，就有一点，就他那个厨房特别大，然后厨房那个风特别大，然后那个面就是锅条都跟过了凉水似的，然后就有点凉，其他的没有什么。 你得理解，因为风大，第一个呢，你想后厨得多热呀，它风大，然后再其次它得排烟啊。对吧，你要不然像小胖这种身材，他要在那个后厨一直煎炒烹炸的，真的他一个月下来得瘦多少斤？ 谁说的？ 嗯， 你看后厨是不是全是我这种身材，哪个瘦的？ 有瘦啊，好多那个身材特别好，你看王浩啊，你看那个张金亚呀，都有腹肌呢，那好快的 那 种的。那 都是升了行政总厨之后才开始瘦的。 哦， 真正干活你看有几个瘦的。 哎，但是我觉得就插一句啊，我们原来拍片吧，就可能更多的放在这个菜上和食材上。我真的是从那次拍海碗居，我就觉得那个厨师真的特别不容易，真的太冷了，就冻得我们那个摄像就是开始就跟我们导演要衣服，就冻得就是连机器冻得都重新起了一回，真的太冷了，夏天又超热，冬天又超级冷，牛老师给冻得都够呛，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啊。 安静的美少年说，车公庄地铁站东南口出来，说在以前的老官员鸟市边上有一个胖子卤煮，说开了十几年了，当然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说还是不错的。当然了，车公庄 下 是下一站， 再下一站， 是是是， 但是咱们可以聊聊去。好，来赵导，这站还有补充的吗？ 就是还是一个陕西菜馆，就是财门，就人才的财，人才之门。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就我，你看北京有这么多陕西菜馆，但我真的觉得每一家的重点不一样。你像这个财门，我觉得他们家最值得吃就是裤带面。就是陕西有八大怪嘛，我说不太全了，什么怕牌头上戴，就是那个老太太头上老把那个手绢拧成那帽子戴，还有什么擀的面条像裤腰带，就那个面条 特别宽， 哎，特别特别宽啊，还有什么辣子是盘菜，什么有凳子不坐，什么醋拘就着，反正他那八大怪都跟吃有点关系。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裤带面真的是反正特别着实，然后就是吃的不要穿白衣服去吃。 哦，会把那汤溅上来。 哎呀，那个面太筋道了，你吃面不都喜欢就是就摊露着吃，然后就反正白衣服是比较够呛。 但是它会是整根的吗？ 整根的，它一碗就一根。我有日子没去了啊，反正之前它就一碗就是一根。我们在陕西吃的时候它一根是二两。嗯，对，它那个真的挺宽的。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吃第二碗，因为里面还有啊，我还想吃凉皮儿啊，我还想吃擀面皮儿，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酸汤面什么的。 哎，那它的浇头是什么呀？就是看你的要求不一样的。 对，裤带面有两种吃法，一种它给你浇好了，然后有那个就跟那个臊子面有点像，但它的那个浇头没有那么丰富。我自己爱吃的是那种蘸水面，蘸水裤带面，就是这个一碗里面放了两片青菜，然后有一根面条，然后还有一碗面汤，就是这是一个容器里头，然后给你调一个小碗的蘸水，然后里面有蒜汁什么的，有辣椒、油泼辣子什么的，然后你有醋，然后你从这儿就跟吃过桥米线似的，然后那么蘸着吃，这个最危险。就是吃完见以后绝对洗不出来。 你有多少件衣服没洗出来？ 我吃一次亏就行了，我每次都穿白衣服去啊，惨痛的经验教训啊。 当然这也分人啊。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聊啊。今天咱们沿着六号线继续找好吃的。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现在停留在白石桥南啊这一站，其实关于这一站，我觉得你觉得像动物园附近的是不是也能够 算在这里边？咱就别 在相对有点远。真的相对有点远， 你甘家口还行， 因为它是平行的两条街，然后中间大概隔着像人民医院什么的，但是真的这个距离还是有的。 嗯， 它对于会骑车的人来说，这就不是距离。 嗯，哎，行， 是那您按您这么说，我小时候真是从那个哪儿，我想那时候我去音像店，我要去甘家口那边的音像店， 哎， 从广东。从广东大厦，就是现在广东大厦， 嗯， 一直骑到二里沟东口， 也最多两站地 啊，不止不止 啊， 咱们也得三四站了， 哇 啊，咱们也得三四站了。那你要按这么说，其实那我骑的也不算远，对不对？但是你要说给人介绍，我觉得稍微 是 稍微 远，因为咱们要循着地铁走。 对对对， 咱们说这一站地一站地，现在过去一说就大概骑知道多远，现在真得分。你跟你说，你这一站地是111的一站地，你还是那666的一站地，那真不一样。那有的那一站就从北京到河北了。 你说那是高铁。 来来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安静的美少年。刚才不是说了吗？车公庄地铁东南出口出去，以前老官员的，就是那个鸟市那有一个胖子卤煮嘛。他说了，在，我爱人今天出差刚回来，直接从西站就奔这老卤煮了 啊。 另外，刚才错错不是提到了说财门嘛？ 嗯， 蒋永杰就说了，白石桥南的财门换厨子了。 哎呦 啊，可能可以放弃一下啊 啊 啊！ 被裁了， 真是太遗憾了。没事，还有很多凉皮店呢。 行，越往西走啊，或者 越往 东 走 啊，这好吃的地儿越来越 多了。对对 对，是吧？一会儿咱们继续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原美食地图上菜导演赵雪莲错错。 大家好， 还有 我还在。 哎啊，怎么了？你要去哪儿吗？ 不是那个， 不，他马上要去西安。 是。 好，一会儿来说说西安啊。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会玩的作者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啊，这是钉钉的问题，人家老早就发了，但是被我们一刷给刷过去了。 嗯嗯。 说这个人家9月11号到14号啊，正好要给闺女断奶啊，准备和媳妇儿去西安休闲度假一下，啊，吃点好吃的，听听相声，然后再玩一玩。人家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人家想订民宿，问一下错错，订哪个区域的方便呢？ 就是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我在西安啊，是每年都去，但是我确实没有住过民宿。但是你要说你要想玩的话，我觉得就住在那个就是大雁塔附近的 雁塔区吧。 对，那个民宿比较就肯定是离景点比较近。你要是吃的，但是我肯定要选那个鼓楼附近。鼓楼附近因为离着那个小吃那条街特别近。 西大街是吧？ 不是下，就从那个鼓楼进去，它是一条什么洒金桥，一个巨大的一个方形，就是回民方上、大皮院啊那块儿。那儿因为每一家吃东西都非常好吃，你在那儿住一个民宿的话，就可以吃累了回去躺会儿，然后接着出来吃，就比较方便。 而且那个我记得亮哥一再纠正过熊丽姐，说那个西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是那么商业化的叫永兴坊，那个也不错，就是吃各种小吃啊什么的， 但是有一点距离 啊。对， 就是有一点距离。当然如果要是他们夫妻俩在那边租一辆车 啊，对， 开开然后游游周边，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来吧，人第二个问题就是4天3晚关于好吃好听的相声能不能都推荐一下。 我先说吃吧，就是那个我觉得啊，就我个人就喜欢吃的啊，就是从那个 您要说主食， 大哥，这西安到他主场了，他为什么那么爱吃主食呢？ 对呀、那怎么办呢？ 肉也少到这说两句。 行吧，是这样，那我先推荐一个定家小酥肉。 有肉 还行， 这就一道菜还是人家馆子？ 他那馆子就卖这一样东西，就叫定家小酥肉，就是那种搪瓷这么大，有这么大吧，搪瓷的那种盆儿吧，小盆儿这么高，然后一盆里面是有肉，然后有饭，就是应该是你爱吃的那种。 小酥肉盖饭嘛，这不是听得起来？ 但是他那个和那个吃火锅那个还不太一样。他那个是软的。是嫩的，多汁又鲜嫩。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当地西安的朋友每次带我就是第一顿肯定是吃这个。而且人就超有人气，对，活了你就火了得有小20年。当地都特有名气，就不他不是那个就是旅游游客旅行团能吃到的，得稍微往里走一点儿。 定家是哪两个字呢？ 应该是、安定的定吧。哎，我还真没太出版，就叫定家小酥肉 啊。您搜小酥肉啊。 对，就叫定家小酥肉啊。 这是一个。 然后在那个定家小酥肉没有走到他的那个往他那个小酥肉方向走的时候，小酥肉在右手边，然后左手边大概离他有一段小距离，有一个卖砂锅米线的。 哦。 那个是就是当地的那个我的回民朋友非常喜欢的，但我也喜欢。那个砂锅米线就是那个里面煮的品种超级丰富，是那个里面还有一点那个，我特别喜欢吃它那个胡椒的那个味道，就是很爽，就是夏天吃特别舒服，有什么寒气都能发出来。那个米线我觉得特别好吃，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刘家老刘家羊肉泡馍，就一般去西安玩可能就会吃那个老孙家那有名的、有一家老刘家的，真的是在那个就是咱们回民朋友聚集的他们的生活区里面，在一个非常深的巷子里头，我还记得特别那个桌子啊，记得非常清楚，那个桌子上面一层油 桌吗？ 就那个桌子用了好多好多年了，然后那个木头大桌子，然后他家的那个老刘家羊肉泡馍是当地人特别爱吃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小炒很好吃。 那小炒有什么呀？ 就是小炒，就是我理解啊，就是把羊肉 炒时蔬。 不对，把等会儿，就是把那个羊肉泡馍换一种方式，它里面也是羊肉，也是馍，但是里面加上粉丝。加上那个平菇丝，加上木耳，然后炒一下、然后是酸的，是酸辣口、特别特别的下饭。 对 啊，然后除了这一家老刘家之外，还有一家在振兴路上，在就是西安不是有城墙吗？有东南西北的门吗？然后有个小南门，小南门进去是振兴路，振兴路有两家特别值得吃，一家是振兴路那个振兴路小南门一进去路口有一个刘峰肉夹馍。它是腊制，它不是腊制肉，它是回民的，它那个是腊牛肉就特别香。他们家的胡辣汤是肉丸的，一这么大一碗，里面有好多肉丸。然后，但是我觉得那胡辣汤里面最好吃的是那个土豆丁和那个菜花。 你要不补充这个，其实还挺好。 就是， 但是我不能委屈啊，真的很好吃。 还有什么？ 然后那个刘峰肉夹馍，我就是提醒这个朋友，如果去的话，就是要打出富裕的时间，就是 排队是吗？ 排队，而且他们那个店排队的时间特别有意思，好像是就是可能西安人生活也比较安逸啊，就是那个我们理解早点排队应该六七点钟排队，他家是九点钟左右排队。然后那个打包，有的时候你觉得前面没有几个人，但是到你的那馍就没了，等着烙。然后前面的人一买十个那种的， 哇， 就特别好吃。 那就替同事带的。 对，然后那个就是好多人早上吃一个那个刘峰肉夹馍，再吃一碗胡辣汤，就中午都不吃饭了，能盯到晚上。然后那个吃那胡辣汤的时候，一定要在他们家桌上放那辣椒，就是炸过那个辣椒，是炒的还是炸番茄？因为辣椒 干的那种 ，就真的很好吃。然后再往前走。方向应该是北吧，往北走，然后呢，就有一个 到了西安，你反而分得清楚东西南北， 因为它是正的嘛。 北京也是， 我从小南门进去，可不就是往北走吗？ 好。 然后那个有一个 说什么地儿吧， 有一个招牌叫铁家什么小炒还是什么，他家的小炒也特别好吃。他家的那个小炒就是给好多粉丝啊，然后里面还有鸡蛋，就真的。别乐嘛，但真的很好吃，你知道吧？然后可以，就是一定要就那糖蒜，你要就糖蒜和它的那个就是发酵的那个辣椒酱，就特别香。 哎，真的，赵导说完这些，一定是他当地有人。所以当地有人带去的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各种特别有名的大馆子、不是、哎，这些又接地气又便宜，同时又特别好吃， 就是粉丝多了点。 放心，跟丁丁说啊，去那边啊，可以不点这些，你到人那儿可以点。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店肯定都是 没错的，都是没问题。真的，我特喜欢西安，我觉得西安跟北京有很多 特亲切，去了之后感觉特亲切。 但是人际保留下来的特别好。你想，你们两个人可以在啊 城墙上 晚上看个晚霞， 对，城墙可以走一圈 可以溜溜弯，然后再其次城墙底下有酒吧， 对对对， 没事可以，你想 叫什么德福巷， 对，因为让孩子断奶嘛，对吧？当然了，富硒的 断奶跟酒吧有什么关系？ 不是，就妈就可以喝点了， 就喝点嘛， 对吧？但是我不是说嘛，复吸的可能性很大，所以量不要太大啊。这个是提醒注意。哎，相声 是有那个有两个，我感觉应该有一个脱口秀馆子，就是就算单口吧，叫什么糖蒜铺子。应该是每周有个三四次的表演，咱们北京的脱口秀的演员也会去当地演，就是交流演出，是相当火爆的。然后还有一个叫记不清青曲社还是青曲社，他的那个相声我觉得相当有意思，包括那个就现在咱们比较就是咱还在北京参过比赛的那个有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苗阜王声 不是另一段。 他说年轻的怎么可能 是就是学那个各种那个 rap 呀，就学的特别好的那个，就是 过、 哎，他的那个票特别有那个，就是卖的特别快，秒光，就是觉得大卖的那个，他的相声非常的新， 好。 然后我觉得玩儿是不是该说玩了？ 对呀、啊。 玩的话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您喜欢什么，这个丁丁这位朋友，我觉得那个大唐芙蓉园值得去看一下， 特别值得去。 他晚上 因为他刚建好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因为去采访嘛，而且是晚上，他把灯都开开，真的，当时就懵了，我就天哪，真漂亮 哦。 尤其把灯一开，哦，好漂亮的那个 声光电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 就是大唐盛世的感觉， 很值得去。 然后另外那是一条线儿，因为大唐芙蓉园的那个南边吧，算就是大雁塔，大雁塔里面有大慈恩寺，大慈恩寺就是很著名的一个寺院，大雁塔嘛，对吧？那个很有名。还有一个小雁塔，小雁塔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小雁塔，小雁塔里面放着很多。就是它门票也好像很便宜，有很多那个唐朝时候的石人石像，就是现在不知道管不管了，当时还能就是合影啊什么的，就那种精致的那种雕刻的感觉啊，你觉得就是一下有穿越的那种氛围。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叫兴庆宫，兴庆宫现在应该是个免费的公园了，但是我个人喜欢那是因为当年那个唐僧取经回来是在那儿翻译的那些经书。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特别有福气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大的寺院，就是在当地很有名，是一个藏传的寺院，叫名我忘了，那特别的小寨那儿，特别特别大。然后呢，这个寺院和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又是一条线， 挨得不远。 对，陕博是特别值得看的，包括何家村遗宝啊，还有那个就是盛唐时候的顶级的东西，全在那个 陕博呀。最主要要看的是什么？是三彩，唐三彩，它的这个收藏量是最多、最大，而且最精美的。包括还有呢，就是这个西安附近那个法门寺。法门寺它是什么呢？是中国最早的那叫秘色瓷。就原来古董界一直在传这个秘色瓷是什么样，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自从那个法门寺地宫开启之后，发现了这个秘色瓷，应该是最早有官窑意味的这个瓷器所以就非常值得看的。 对， 但我跟博士不太一样，我喜欢看金器，就是那个唐代的金器真的是到顶级了，在后面你说清朝也繁复， 它没有那么恢宏的感觉。 对，就是那真的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包括我们每个人课本上学过的那个。咱们每个人课本都学那个玛瑙的牛角杯， 玛瑙兽首杯， 对，就那个喝酒那个杯子，那儿能看到实物。 哇、哦，真的？ 对，当然了，兵马俑要去看吧，还可以带着那个您的爱人去泡一个汤，华清池，泡一个。 人这三天不够排的，我跟你说 啊。那倒也是。 五月说了。听了赵导说了半天什么都没记住，脑子里就涌现出两个字，粉丝。什么都是粉丝，粉丝量加的可真多。不忘初心说了，说西安一定要去永兴坊，我和几个店的伙计都聊了，说那儿的东西还是真的不错的，吃的真的是很陕西，很有特色。二呢是要去长安大排档去排排队，人真的是特多。三要去袁家村去吃各种特色当地好吃。 哎，对，还有一个地方是在那个西安，也是南边，是西边城墙边上有一个，叫春发生的一个店，是吃葫芦头的。也是那个当地的人特别喜欢去吃。那个店也是一个很多很多年的一个老店了。 好的 好了，西安就到此为止。 是的，是的。 好吧 再说咱们组团周末就走啊。 听一听大家对你的评价啊。 哦， 都说了，哎呦，赵导是不是饿着上的节目呀？他说的有些东西听着就不好吃，但他说可好吃了。 但是你看人不忘初心，人家专门发的照片，定家小酥肉，真的就一小门脸。 对，嗯， 好，挺好。你看这小门脸，你要不推荐的话， 真找不着， 指定错过去，是不是？ 嗯， 好吧啊，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到北京啊，我们今天说的是北京的六号线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说到哪一站了？ 车公庄， 车公庄，车公庄， 有点接不上。 这样，就是车公庄西跟车公庄可以一块说。 哎，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来吧，谁啊？那个赵导先歇会儿。 那、我来， 你来。 你跟车公庄那边吗？这不就是二里沟，原来二里沟东口。你往那个南赶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鸿宾楼。 啊， 这多值得说！北京清真第一楼是吧？红烧牛尾啊、这个盐爆散丹， 嗯， 包括他那儿烤鸭什么的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他那儿也上过咱们节目吧？我记得。 没上过咱们节目 啊、 嗯，但是咱们介绍过， 我去过 啊、嗯，你去过是吧？ 对对，介绍过 那东西，品控一直把的特别好，是吧？鸿宾楼，还有鸿宾楼斜对过小南国， 嗯 啊，风味完全变化了，就变成上海菜了。小南国是一直北京得有十几年了吧？ 嗯， 是吧？包括他那个副牌南小馆都很不错。 是的， 小南国这个店应该是很早的一家店了。 原来小南国给人的感觉就是高不可攀。 对 对对对， 现在其实也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 了啊、 没那么贵了感觉。 而且这也比较精致，装修也比较好。 是的， 对吧？ 嗯， 还有这个老回回小吃，就是鸿宾楼跟那个。就鸿宾楼那个，它是那路口的东口，顺着那条路一直往西，就老回回小，叫小卖部还是小吃铺啊？啊，我原来是拍过他们家，跟他们一块拍过那个黄四儿那边啊，不是马店那边啊，不是，也不是马店，六铺炕 东南西北， 六铺炕那边那家店、 哎、 那家店就各种小吃呗， 嗯、 什么丸子汤啊，包子呀、啊，包括一些什么烧饼啊，你看那烧饼一掰开，你看里头那层数就得20-30层，一看着就很 非常好， 对，非常好， 嗯、 而且包括好像早上还有糖油饼的吧。 这早上没去过，我就买过他们家烧饼、 啊、 你知道我怎么吃吗、啊、我回家炖自己炖牛肉然后往里加。 哎、 哦、 你这种方法好、 哦、特好吃。 也比赵导说往里头加土豆丝儿啊、嗯、加豆皮儿啊。 不是，你们试一下加那个拌好的那个擀面皮儿，真的好吃，尤其是拌海带也好吃。 你这应该重新起一个名字叫面爱面。真的。 还真是 来、啊、车公庄还有吗？ 还有那个，你像车公庄你再往东一点，我这是说车公庄西， 嗯， 车公庄再往东一点那个峨眉对吧、 嗯、 就是那个官陂东边嘛、 嗯、 然后峨眉现在新开了一个小吃铺叫丁公堡， 嗯 啊，丁公堡是专门，你像峨眉里头你排队那么多，到对面小吃铺吃个宫保鸡丁， 嗯， 吃个麻婆豆腐，你很多人说实在你去峨眉你不是也吃这些东西吗？也咱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去他那儿吃多大的多贵的东西，那、 嗯、 同样的东西都是小炒类的。 对，这是大师做的。 大师做那您就峨眉了。 大师一天就做几份儿。 对。 啊 您也不是说去那儿就能吃得着。 还得加钱呢。 真的，那当然这得看大师在不在啊。 嗯， 就一说这我想说题外话。前些日子带着家里人去啊。北京人都去的某个照相馆去照相， 哦， 然后一照的时候，人就说：“那个，您找大师照吧。”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师照的这个比普通的那个稍微贵一点。我一看，哇，贵200来块钱。啊，我说不用，你要不找大师的话，你得排队。我说没关系，排着吧，反正也没什么急事。哎，好的，到楼上看，没这么排队呀、啊。然后我还说呢，大师那边不排队，突然过来小伙子，可能比我还小呢。 啊，我就是大师， 30多。有找大师的吗？我在呢。 真的呀。 后来有人都说啊，找大师就找他照去了 啊， 我就趴门缝看 啊， 一看大师不是那个操机照的 啊， 大师拿娃娃乐一下乐一下、 啊、 乐一下、 啊、对对对，他可会逗了， 是 嗯， 然后这样也能拍大师，真难为他了。 人家那 说 大师的助手， 干一行爱一行，哪一行都能出那个 一定 冠， 一定的，一定的。 你看过去考状元，有20多的， 哎， 也有70多的， 哎， 对吧？那都是状元 啊、哦。好吧，好吧、嗯，那我理解错了、嗯啊。 对，关键大师无所谓，你多收这钱可就有所谓了，是不是？ 关键你没操机，你就逗着。 对助手，助手啊！ 哎、 来来，继续说好吃的 啊、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那个这，其实你要是不找大师是吧、 嗯 啊？啊，你不要非要再乐一个乐一个， 哎、 那你我觉得那个哪儿，丁公堡 的那个 丁公堡就很 可以， 没错。 你去过是吗？ 没去过呢。 嘿， 嗯，但是因为都是他们家的嘛， 他是 而且就挨着。 对，它是一样的。那个峨眉的这种店，这种级别的店，它的特点就是出品稳定。 对， 它那个汁儿都是兑好的、嗯。咱上回不是说吗？那毛大师每就一年都没有休息， 嗯、 就跟这密室里兑那汁儿，它都是一样的。嗯， 我哪天我特别想去一趟密室， 不让进，锁着门呢。嗯， 你但凡把人家那个哈 啊是 高精尖东西学到了， 是。 但我真觉得大师们都想多了。就我这么陪着冯老师拍他那烧饼，我都拍了无数次了，我到现在我也没学会。 那还是人的问题啊。 你是说学的人的问题吧？ 对对，是换咱仨可能也差不多了。 嗯、差不多还是学不会。啊， 来 着， 好，丁公堡 啊还有就是、嗯、就是，这不是这个，这是南面那个那条街吗？东西南北向的那条街， 嗯， 马路对面，马路北那条小小街就是人民医院后门那块 嗯， 那边还有一个这个有乐居羊蝎子，因为我。就这边的好多吃的吧，吃是都属于那种特低调的，就是做街坊买卖的。因为我大姑姥姥家住那边，我就知道这个就羊蝎子，就是做附近居民的生意的。 那有乐居羊蝎，他家还有一涮肉馆子，也是开了好多好多年。我还是那个，就咱们中国有一个建筑大师骆中昭骆老爷带我去吃的，他说带我吃一好吃的店。我做美食的，你还带我去？就我真没去过那个店，然后就都是他说就全是街坊，你进去吃饭，大家全打招呼，都认识。哎呦，来了您就喝着什么的，都特别熟。 嗯嗯，住在那儿特别幸福，真的。 所以这种地方一般来说都不贵。 嗯，好啊，也没有大师，主要是啊，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回来咱们接着聊啊，顺着六号线一块找好吃的。目前我们已经行进到了车公庄站。 对，车公庄好吃的还是很多的。 很多。 这车公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像旅游景点的一个饭馆。 哪儿啊？ 四世同堂。 啊，对对对。 在那个五座大楼那儿。就他们那个就吃什么就不用说了吧，那么有名一店，我觉得店好玩，而且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每个店都有会说话的鸟。 哦。对嘛，京菜嘛，他就找这么一种感觉。 嗯， 而且人家的 logo 说了，不都是 我们会说话？ 不，来了您那 啊， 哎，就是他那个 logo 语就是这个嘛。 哦，哎，像那个乌办呀、啊、新疆办啊，这都不算车公庄这附近的吗？ 再往前，白石桥。 这我不是说了吗？ 哦、 那个地名应该叫二里沟， 嗯、 啊，算那个地区，二里沟东口到西口。 对， 好、啊，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走，还是我们有什么遗漏？ 不是，我还想问一个，你过了那个官窑桥算不算？还能算这个车？ 算不算？听你们的。 就别再往南去了。 不往南，就是东 啊，可以啊，可以、啊、 是吧？ 这 那还是咱们搁到平安里呢。 都 差不多， 就算官员。 那咱们就继续往前说。 我想起来一点、 啊、 那个甘家口大厦算吗？ 哎，那远了一点。 哦，那算了吧。 远了一点、 那算了吧。 对对对， 那过站了，过站不停了。 好吧。 来来来，官员。 虽 然没有这站啊，那也算车公庄吧。 官员对啊，官员，你像那个中国京剧院那附近 啊，对、 对吧？中国京剧院那边有一个高老四羊汤，这个特别有名，这得有十几年了吧？ 那是个算老店了， 老店，而且确实是多少年前兴喝羊汤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点儿，到现在一直经久不衰。 是、 他在那个梅兰芳那个剧院， 不是梅兰芳，是那个中国京剧国家京剧院、 哦， 国家京剧院往东那个十字路口再往北，路西。应该我记得是那个，就是赵登禹路好像是 赵登禹路。然后除了这高老四羊汤，再往北走一点，百叶居，吃过的 对 吧？百叶居 有名。 而且呢，中国家京剧院往东那个赵登禹路那十字路口，满恒记 啊、 对吧？这俩都是吃锅的地方，都是比较有名的。 的 而且呢，侧重点不一样。百叶居那个你听名就知道，他那个 吃百叶的， 他那个就是内脏类的肚什么的、比较地道。 维哥的最爱、 不，因为我妈特爱吃百叶。 啊， 各种百叶 啊， 你就喜欢吃老北京吧？ 对对对， 什么白百叶，什么 黑百叶， 哎，对，都把这个带肺头啊什么，就这全是下水类的， 是 就喜欢。其实我倒觉得，真的像这种传统老字号一定要存在， 对， 因为像年轻一辈啊，包括更年轻的，其实要吃这些。我觉得吃的这些好吃不好吃，咱单说，其实是一种生活或者是一种历史。就是你要说这种历史你都没有了，以后只能从照片里看， 对， 或者说遗忘了，说它水平有没有提高，这个单说。因为可能是大家生活水平好了，吃的好东西越来越多了，可能一吃老字号就哎呀，这个没有原来那个儿时的记忆好吃了。其实我倒是觉得不一定，也许人家是保持了一个水平，但是因为你现在吃的好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淡漠了。就跟那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看完了以后，哎呀，我想了好多。就那个纪录片，我忘了是 CNN 还是 BBC 啊，反正他们做的一个纪录片。 这纪录片真费脑子。 就反正我记不住，我只记内容。它的内容呢，就是类似于，就是让00后 啊， 给00后展示了一些东西 啊， 让他们看，哎。 认识这是什么东西吗？ 啊， 我先是以为那 英国拍的， 对吧？ 啊，英国拍的。 然后我先是以为那可能跟咱们不太一样， 嗯， 啊，咱们动不动就是小霸王学习机什么的， 是。 但是人家弄出来那个，哦，觉得跟咱们也一样， 也一样 啊。你比如说展示出来 BP 机 啊，是 零零后说这是什么鬼 啊？ 啊，完全不知道。 嗯， 然后再比如说3.5软盘 啊，对 啊，那个。 也完全不知道，你说这干什么？ 但其实现在经常保存的那个键呀， 嗯， 还是用3.5软盘作为 logo 的。 你看， 对吧？ 嗯， 然后还给他们展示那个拨号电话， 嗯， 词儿它词儿， 是， 不知道 啊，这相当于咱们呀看那个摇电的那个电话似的 啊。哎，所以我说这些东西，为什么比如说00后的小朋友，其实如果要有机会的话， 嗯 啊，多带他们。去个啊，比如说那种旧的市场啊， 对， 然后赶一下集呀、啊 嗯， 他可能看到很多东西，也会觉得很新奇， 是， 很有意思。 他们会买很多东西回来， 然后你会说这什么破烂儿，你买它干嘛？ 现在这个时尚这东西啊， 嗯， 它是一个轮回。 对、 嗯，你像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你知道双卡录音机， 嗯。 现在一个也开始卖的齁贵齁贵 啊，是吗？ 但凡要是原装全新的，齁贵，特别贵。 那哪儿去买那个磁带去、啊？ 哎，跟我这租，我有一柜子 啊， 哎，这儿有租的啊。 我那天收拾书，翻出来一个 CD 机、 嗯， 然后那个机器没问题，应该 是什么 Walkman 吗？ 不是 CD， 放 CD 盘的、 嗯、 那个日本的那个。索尼的那个，然后但是那个充电线已经老化了、 哦、 我在网上想配一个、哦、没有了，只能配咱们就是 那 个自己配的那 个。 啊，好。 另外还有 咱俩是收这个。 但是你看人明明他给我一个，您跟我这租。 不一样， 这跟书是一样的。 对，这个书呢盖不外界， 对 不对？一般都是这样，能借出去就是很大的交情了。 真的。 哦，那您别借给我了，我没有，我还是听到他那个。 老哥，他嫌你那歌太老。 还有穿衣服，你知道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吗？ 啊， 就是倒回到1970年大家穿衣服的感觉 啊。 过去估计哥知道，在那大领子。 哦，对。嗯， 放在西服外头 ，对， 要解两个扣，解在外边， 啊， 喇叭裤， 啊， 这是今年最潮流的， 啊、是吗？ 最潮的穿法， 啊，这 就是轮回到70年 了，是不是要戴个麦克镜了？还就是那个蛤蟆镜， 你没发现最近不是最近，从去年开始，墨镜已经开始往蛤蟆镜走了吗？ 哦， 全是那种无边的金边的 啊， 全是这种了， 啊， 好吧，春工庄可以奔平安里了吗？ 哎呀，平安里是个大站。 是。 你先说你那包子。 啊，那个不，我不说包子，我要为维哥推荐一款、 啊、 维哥喜欢的。 内脏。 不是，就是原来我每日就刚开始播的时候，尤其有两个板块，除了那个就是我们的常规板块之外，还有一个我负责板块叫好吃不贵。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的话，应该就特别有印象，那是我们收视最好的一个环节，就是我带着搜店去，我拍的第一个店就在那个坡啊，对，叫宝光熏肉鞋底火烧。就是我当时看这名字我觉得特奇怪，因为我们要搜店嘛，就是没有事先安排，也没，我们就进去以后，当时我带着火旺，我就问你这个为什么叫鞋底子，然后你说那它饼特别大，那饼得从我这个就这指尖到这儿得有这么大， 哇、哦，一拃多的， 我觉得怎么也得4-3的角，鞋底子，但有点像那鞋底子那样，就特大， 嗯、 就是他应该也是一个，就是河北当某一个地方的、 嗯、 那个那老板就叫宝光，叫宋宝光，他用他的名字做， 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他这个是三个含义，第一个、 啊、 你到我这吃的东西一定曝光 啊， 第二个我这有熏肉 啊， 第三个我这有这个 鞋 底 烧 饼烧 饼、 嗯、然后他那个熏肉呢是事先熏好的，然后那个饼呢得是你点你去了以后现给你烙，然后他就讲究什么热饼加凉肉，他那个里面就有一个你 想它化开了， 对 在那饼里 有那个大肠 哦、 有肥肠加那 个、 这个、 不错，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就去看去那儿吃的人啊，就是都是维哥这个，就是一看就特别喜欢吃内脏的、 哦， 好多人都点这个，肥肠是卖的最快的。 那肯定。 对，其实我觉得熏肉应该也还行。 肉不肉的无所谓，有肠有肥肠谁吃？ 那个肉吧，就是你白嘴吃啊，就有点偏咸， 嗯、 但是你加上那饼就刚刚好，然后还可以要一个白菜粉丝汤。 又有粉丝。 我 要不然你今天刚从龙口回来 你就是粉丝的粉丝。 我在龙口真的一根粉丝都没看见。 哎，那现在这店还在吧？ 在。 好， 不仅在，而且就是人气还真的挺旺，嗯， 真好，真好， 肯定好吃不贵啊， 嗯，对啊，好吃不贵啊，嗯， 有些店的名字给的比较直接， 嗯， 他不给你起，不像鸿宾楼， 是是， 啊，一听就是一大买卖， 嗯， 啊，有的人家就直接什么鞋底儿， 嗯， 什么熏肉，一听， 嗯， 哦就知道卖的是这东西， 嗯， 包括刚才咱们说的定什么的小酥肉， 定家小酥肉， 定家小酥肉，一听就知道，哦就卖这东西，一定好吃啊， 嗯， 哎呦，突然想起来杨大妈的那个 羊肠 包子， 哎，对对，羊肠包子啊， 嗯，这包子皮儿真好吃。 嗨， 我没吃着馅儿，我不是跟你掰着吃的吗？ 是是， 吓我一跳，我还说，哎，你们这个侧重点都不一样。 哥，你知道我侧重点是什么了吧？ 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嗯， 大家可以说了，说平安里我一定要推荐满恒记的羊蝎子火锅 啊。对，满恒记我们也要推荐。 对， 嗯，对， 好。 然后平安里还有富华斋呀， 富华斋 饽饽铺， 北京独一份吧， 是独一， 再没有第二家 了，全是独一份。 你看里头那些苏子茶食啊， 嗯， 孙尼俄芬白糕啊，包括他的很多很多点心饽饽，都是别家没有的，而且都是有这个史料依据，有现实，这做的也好吃，不是说光是回归传统了就好。又回归传统是历史上有的，而且做的也好吃，而且很多品种做的比市面上的档次要高， 嗯， 高出一个水准。 讲究， 嗯，你像他那个奶酪，确实你从头吃到底，一直都是那种奶味特别浓的， 是是是， 对吧？ 是是， 而且他的一些什么，反正他那些东西都特别细腻， 嗯， 包括那种那个翻毛月饼啊等等的，我觉得都做的非常到位。这个是现在很多商业化比较浓重的店铺很难做到的，因为他都要计算成本， 嗯， 当然他人家可能卖的稍微贵一点，我觉得可能 也还好啊。 王媳妇老爷子就有这底气，我就是实打实的这个料， 对对， 我就应该是成本核算应该是多少分的利，那我就赚这 二十多一块吧，差不多平均，均价是这样的。 对，他可以卖半份儿。没有半份的， 而且说实在，你说很多咱们中式点心卖二十多块钱，咱们好多人就嚷嚷贵。那很多西点你三十多都不是什么，像 那马卡龙那一口就 啊，马卡龙有它的， 尤其像那个狗的娃那个， 嗯， 那小巧克力， 嗯， 最便宜的二十块钱，二十多一块， 嗯， 我的天，都什么呀？ 而且你说这个真正经是清宫的东西， 对， 宫廷里的咱们传统糕点。顶级的东西，这我觉得真的不应该算贵。 是， 它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年轻人啊，代表年轻人说一句，就是我们肯定是没有吃过清宫里的东西，我们也没有见过，不像咱们博士啊， 我也没吃着过，我也没赶上。哎呀， 但 是我那么大岁， 但是就想说，就是你一吃这东西，它可能外形并不是特别的可爱，就不跟现在的流行不一样，就特别朴实简朴。但是你一吃，你会觉得，哎，它就应该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吃之前，你绝对想不到它是那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对，好多人都说， 嗯， 都来北京就说，哎，我去北京吃点什么呀， 嗯， 除了推荐烤鸭什么的， 嗯， 富华饽饽铺是一定推荐。我说你一定去那儿尝尝， 嗯， 你逛完故宫了吧，然后去那儿尝尝看。 那条街上那可看的地方很多呀。 对呀， 护国寺咱就甭说了，过去东西两庙，现在当然就剩一个店了。 嗯， 然后梅兰芳故居。 嗯， 然后你再往东走，定府大街那边有这个过去的辅仁大学， 嗯， 是吧？然后这个附近的故居多少呢？而且，文化旅游的景点特别都是小的。 我们去那个梅兰芳先生故居看，我就有一个印象，京剧我们不懂，我觉得梅先生那字儿写的真漂亮，他手抄的那个，你们叫什么呀？唱词？ 歌词？ 歌片儿 就可以这么 戏曲本 子， 戏词 啊， 他都是自己写的，而且那毛笔写的真好看。 那他为什么能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呢？他这个四大名旦都有很多文人啊，给他教导文化，不光是字也好， 嗯， 画也好。你像就那年拍卖一把扇子吧，因为有那个梅先生的那个画的扇面，嚯，这一下就长得厉害。啊，那他的字画书什么的都很好， 嗯 嗯 嗯，好多东西拼到最后拼的就是文化， 对 对， 是不是？ 对， 来，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平安里好吃的， 平安里好吃， 还 是这赵导没说完呢。 哦，赵导， 那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每次说到那个故宫附近，会推荐一个，就中国第一个私企的饭馆，就阅兵。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也是才知道的，那儿开了一分店。就是阅兵饭店，就在平安里，就在那条街上。 哦， 开了一分店， 在那儿开了一分店， 只想问 你，还真不知道。我先生说：“错，天哪，怎么都窜到故宫了？” 就算我叫错错，我这也没这么东西 着急。但是我特别想问你一个事儿：那东四的时候，你推荐不推荐？ 再说一遍 呗，都是这条线。 再说一遍呗， 说过说过 啊，再说一遍。然后那条街上还有一个煎师傅，水煎包的那个煎、煎师傅，然后他们家有好多种馅儿的那个煎包，它是一份一份一份大，有六个的，有三个的。我喜欢吃豆腐包，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土豆包呢， 我还以为是粉条包呢。 他家没有 哦，有，真可惜呀、 啊。豆腐包，他那个豆腐是那个就是炒锅的熟馅儿，然后有点辣辣的那个味儿啊、有一份那个煎豆腐包，我觉得挺好吃的。 别说你这么一说，我还挺想尝尝的，还辣辣的，还是煎熟的。 你被他洗脑了。 哦，那好，那好，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来加油，来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叫正龙斋素食，然后它是一个二层楼。有没有三层我没太注意，然后我最多就上到二层。然后 是不是杏园那边 就在，也不是，也在这条街上 啊，这那个湖 对，也在那小吃街上、 啊、 它一楼是个超市，你可能都没太注意、 啊、 它夹杂在什么那个火锅店，钢镚火锅那附近。 哦、 啊、 那我知道， 对，它一楼是超市，然后卖各种那个就是那个素的那个形状的仿的什么牛舌饼啊这些的，哎，就别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想说他们家二楼可以点炒菜，菜好多，但是我觉得他家茄丁面特别好吃，然后酸汤面也好吃。 茄丁面这个确实是现在做的好的店家不是太多。 对， 我老觉得都得就是自己家做才好吃。 对 啊、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就很容易就被错过了。像我也是经常去那条街，然后就是很多年都没有进去过，然后偶尔有一次，就我也是爱起哄，看有人多了，我就进去看看吧，然后去，哎，觉得还行，我觉得那个素面还挺好吃的。 好，来博士， 那我再接着说那个桂香村，桂香村这是一个老字号，现在门店应该就这一家了吧。啊，桂香村是大窖的，桂香春是清真的。他们家我就爱吃一样，就是鲜花玫瑰饼。那个每年端午节左右，那时候妙峰山的鲜花下来，我跟隔壁某村邻村的那个鲜花饼对比过。 哦， 他们家鲜花饼吃着有点那个馅儿更软更甜腻。 哦， 更腻乎的那感觉。那个邻村的那个呢，就是相对干一点，所以我更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鲜花玫瑰饼，尤其是端午节那时候刚下来的时候，那个玫瑰香气特别足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推荐的。我每年到那个时候我就去这个桂香村去买玫瑰饼。 枣花酥也好吃 啊。是啊，你看看这个我还没， 都是甜的 啊，甜的。那 你点心店我买咸的呀，真是。 啊、也 我要土豆馅的，他给我呀。 哎，牛舌饼， 牛舌饼 不错。 对， 牛 舌 饼、 松饼，对吧？ 对。 但说句实话、那个村的没有那个村的好吃。 啊、 牛舌饼啊 啊！ 但是枣花酥，我觉得桂香那个桂香村的还是 啊，桂香村我最爱吃就是那个 啊 玫瑰 ， 玫瑰。 好，回来我也尝尝 啊。然后还有呢，我先说小地儿啊，因为时间我估计是不太够了。 是的， 这个那个哪儿，就是那儿附近有一个天福号，天福号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因为我是经常的 门店是吧？ 啊，门店到他们家订卤肉，这一到。这个快到冬天的时候，到他们家订卤肉，现在应该还是99块钱一斤吧？ 对 啊，那个熬汤，哎呀，那太好了！就是你用什么汤吊那个汤，你不如切两片卤肉往那汤里一搁，马上那个汤那个增香的那个效果就极其好。而且那个 卤肉如果你切的那个片再细一点，给它稍微蒸一下，你加饼吃比那个酱肉好吃 哦 啊，因为酱肉它是热饼加那个凉肉，它是有那个酱香， 嗯、 有那个咸味，但是它那个里头那个油脂，包括那个皮，包括那个，哎呀，反正是好吃， 是 啊 啊， 那你还可以去试一下那附近的八条一号那酱肘子 啊、 卷饼。 那八条一号那我没您熟啊。 啊、哦，他家那个、 哦、那个确实是多少年的一个老店了，嗯， 你肯定喜欢吃，你去过没？ 去过 那酱肘子， 啊、 他酱肘子有两款，一款是普通版的，一款是他从那个他们大理白族就自己家养的那个山里的黑猪做的， 嗯、 那款要稍微贵一点， 嗯、 但是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吧，那个贵一点那个豪华版的卖得更快一些，大家都打包带回家、 嗯、 啊，尤其是包括咱们北京有好多节气都喜欢吃那个卷饼， 嗯、 都会买那个打包回家卷饼、 哦、真棒、 哎、好多人都说越听越饿、哦、自己都不行了然后反正吃什么呢，反正不吃土豆也不吃粉丝、 也不吃豆腐 想吃卤煮 啊， 嗯，还真是啊。 哎，八条一号也有卤煮， 对对对， 他家是卖卤煮的。 嗯、远点，四号线有吗？ 那个也是四号线， 对，平安里， 平安里，哎，四号线就到这坐回去， 这是一换乘站。 好嘞啊，今天谢谢两位带着我们在六号线找了这么多好吃的。但是我们刚刚开了个头， 就平安里刚开了个头 啊，刚开了个头。我们下周 啊， 不是明天，下周一的时候，我们继续从平安里一块捋一捋六号线好吃的。谢谢错错，谢谢杨博士，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了。 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叫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